起来，我打了碗了才应该，我肯定都起来阿妈了，我都很精彩。味道熬肉红水香碗红水，起来起来起来，转过身跟四三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即係我想問一問呢，係咪用 ICQ 呢大佬？ 有啊，讀咗先啦。Dr. Arroway 問我上海有冇黃振龍，咁呢我黃振龍呢就係、另外一隻涼茶嚟嘅，唔好飲㗎，好難飲㗎。咁呢就我印象中就係冇嘅，即係或者我未見過啦，但我真係咁耐喺上海都未見過。 苦口良藥喎，傑斯仔。 佢有少黃振龍係有少少似五花茶咁嘅味道嘅。不過就我就覺得麻麻地，即係個口味、 oh. 啊。喺廣東省咧，就好多黃振龍嘅專賣店嘅 嚇。嗱咁啦，係先你聽唔聽我哋而家聽直播咧有我哋嘅廣告啊嘛，我哋衫個變靚啲嘅廣告啊嘛。 係 啊，咁我不如講下咧，我哋講開大陸醫療啊。咁、其實咧，我有朋友咧喺大陸整過容。 係 啊，當然唔係幫襯你變靚啲啦，嗰時候未有啊，俾你聽。 好普遍啦、 啊， 整 啊，整容好普遍。咁咧價錢真係平喎，整個鼻。你好似新人款型个鼻啊，插须咁嘅款系咪先？你梗要，你梗要整整啦，八嚿水， 八嚿水 平啊，系咪先？ 即刻搞掂啊！ 一日搞掂噶啦，但系咧就你要即系你要想擦嗰啲所谓绷带定嗰啲擦嗰啲棉花咧，就要都要成个都个几礼拜啦咁样。 系 吓，但整完出嚟咧，我一睇就知道假噶咯。 咁但系个危险度点预防咧？ 佢割咗双眼皮，双眼皮又 OK 嘅。啊！但系咧，就系佢个鼻咧就完全系唔似咯， 即系又即系你个朋友又整双眼皮，又整个鼻 吓、啊， 哦， 双眼皮就仲平，唔知好似唔知系两嚿定三嚿， 女仔嚟嘅， 女仔嚟嘅， 咦？咁得闲即系介绍识下 啊？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几勇啊呢啲， 佢听日生日啦，我谂住过去啦， 哇！真系好犀利 啊！即系但系整完之后个软即系。你女仔女为几者用假嘅諗住溝仔嘅啫。 吓、 啊、,ok, 即係我識啲。 唔係問題係佢夠膽八嚿水走去大陸整㗎嘛。 佢大陸人嚟嘅。 ok, 咁、就如果你香港人真係好用啊。 香港就唔係冇啊咩 PVBG 嗰啲咩話嗰啲咩膠啊。 即係又係你嗰啲朋友就係、是。又系嗰啲你用戰男身份識嗰啲啦，即係嗰隻啦。 唔係嗰啲真係朋友嚟啊，真係朋友嚟。 哦、okay, ， 真 係 朋友嚟嘅。做 PVG 啊，八嗰啲咩膠啊，有毒嗰隻咧。 直膠， 直膠啊 ，P 乜鬼嘢，唔記得咗啦。 係， 即係嗰陣政府話咧，八嚿水啫嘛。 係， 你抽翻佢出嚟千二銀喎。 哇！ 我點解咁清楚咧？因為我個朋友都想做本來。我深圳嗰個朋友想做，咁跟住話：，做乜鬼啊？ 佢整嗰陣時係咪報價報埋俾你睇？ 報埋俾你睇， 抽出嚟嗰時就 佢同我傾過話：，八嚿水，我做唔做啊？牛咁啊！佢做唔做？做乜鬼啊？我咁樣講，跟住啊，好在一話做咧，新聞就出嚟。 唔係，但係真係好普遍㗎。即係你講開呢個即係打假波呢樣嘢咧，即係大陸真係好多女仔嚟先，我哋成日去玩咧，即係知啲嘢。 即係你一睇到咧， 即係好多都係假波。 分型同個正常人比例唔啱。 唔係你睇得出㗎嘛嚇？咁、你如果你 call 埋翻房啊，仲知道啦，即係一哇點又今晚又揀錯嘢啦咁樣，即係成日都有呢個情況。 所以咧，你如果你真係咁嘅嘢咧，聽到啲我哋智能手機，阿汪都講 係。 一嚟講就即刻驗明正身啦嘛！但係我但係我哋呢個場啦，呢個不上頻道呢個場好高檔嘅， 係嗰日留翻星期二， 留翻星期二 cheap 啲嗰啲先。唔係到我做嗰陣，我話我呢個智能手機好高檔嘅 ，cheap 嗰啲留翻。 唔係你嗰個都，你嗰個都唔低檔 你真係啦，你諗下啦，嗰個奇怪度係咩咧？你要喺隆胸要800，你抽翻嗰只嘢要1200啊！咁抽睇報紙都知啦嚇。是抽唔乾淨嘅，你真係好笨拙嘅做嗰樣嘢，話俾你聽。 好似嗰舊嘢等六年嘅啫嘛， 唔係鹽袋，唔係水袋啊，係嗰隻膠啊，係打你喺打喺呢個皮底下嘅啊。咁樣呢，其實我就唔好熟嘅。 呢啲真係要揾請教蕭生。 但係、okay, 但喺大陸做呢啲咧，就真係唔穩陣啊！ 嗰個危險性好高 啊！ 即係我喺我朋友嗰個鼻佬，當然啦，佢條佬中意就冇計啦嚇，但我一睇就哇，真係點解無啦啦會有條痕嘅，真係有條痕喎，好明顯但係就唔似係疤痕嘅，但係就係翹咗上去，一睇就知哇，即係如果你天生嘅肯定話佢薄上，我話你聽，但我知佢以前唔係咁樣噶嘛，咁做出嚟嘅效果真係同想象中咧 嗰個出入好大。咁啊買廣告先。咁如果係嘅話，你不如幫咗香港變靚啲。唔係真係我唔係 呢個唔係買廣告。 唔係買廣告。 呢個好衷心嘅忠告。 你係做就算你唔幫人變靚啲，你都去啲去南韓做又好，你去其他地方做都唔好。我真係唔贊成喺大陸做。尤其是嗰啲大陸整形醫院呢，佢真係亂傳咁嚟喎，真係。唔係整形醫院啊，佢整容診所嚟啫。即醫院可能會好啲。 整容喺大陸其實係好普遍㗎、啊。即係個普遍程度，即係唔同好似香港咁樣，你知香港你話知道即係啲人整容啊有好大件事啊，其實喺大陸就真係好普遍㗎。 即 係譬如佢哋賣廣告呢，即係我見到譬如即係啲巴士嘅廣告呢、都會有整容廣告㗎。 即係誇張到呢、可能係好可能嗰間係好似係間診所嚟㗎啫，細細間㗎啫。咁、已經可以幫你做埋整容㗎啦。 入去嗰樣出翻嚟嗰樣唔完全唔同 嘅可以。係可能仲難睇嘅。即係我諗如果譬如呢香港嘅朋友啊，香港女性啊，男性都好啦，男女做可以整容㗎嘛。真係唔係好幫襯一啲你唔知係乜鬼嘢嗰啲屋仔啊村仔啊，通常都話哎呀我有個朋友整過、哎、好喎、啊、咁樣叫你整，哎嗰、那個手工好啫，係嗰日手工好啫，即係我朋友都已經唔會係去講價唔係格價㗎啦，八嚿水整個鼻。 係。 唔、知係攝細個鼻窿少少㗎咋嘛。嘩已經係搞到我一睇知道嘩唔係呀咁樣。咁雙眼皮嗰個幾好嘅，咁兩嚿水喎我可以考慮㗎，如果。脫物就好似五兜嘢咋嘛，脫物。 五兜嘢。 唔知五兜定一百啦。 係。脫咩物呀、 啊、譬如你面有物呀、啊、咁幫你脫咗佢囉。 五十蚊啊！ 系啊，佢吉支針落去，唔知抽咗佢出嚟，跟住打翻啲嘢落去就算咗啦。啊，但系我知道香港嗰只咧，即系 Belady 嗰只咧，系激光嘅，好啲嘅。 系， 唔好卖广告，费事而家。老师话我乱噏啊，可能啲资料唔啱啊嘛。 系咁，你大陆，你基本上连补牙都咁贵，补牙都搞到咁大。 系，仲有洗牙补牙都系啦， 五兜嘢超声波。 吓、啊。好平㗎嘛，又係聽講話。 香港洗牙四嚿水。 喺羅湖就好多啦、即係成日都見到啲廣告啦。即係我就未幫襯過嗰啲。 未有見未呀，但係佢嗰啲好奇怪㗎喎、現兜即係露血，即係好似廚窗嗰係咪已經係洗牙㗎喎喺你面前。 但係做好多香港人生意喎。 係 呀，我識好多香港人 係深圳 上去。 深圳嗰間生意。 深圳火車站嗰邊嗰啲。 嗰間咪咩囉，嗰間咪搬咗去福雲黃江校上去福雲嗰度 囉。我講火車站嗰間噃。 專門 賣廣告嗰間喎， 我知有幾間好多間㗎，嗰個愛美健好多間㗎。 哦，咁嗰間就好似一嚿水定五萬蚊啦，洗牙超聲波。 一嚿 啊嘛，哇！真係香港四嚿大佬，啊，即係講埋價咁可能都即係平都要兩嚿。 睇睇啲 ICQ 咧，就知道咧，我哋聽我哋呢個節目嗰啲人咧，多數都係攜仔嚟。一唔講假波嚟，一講假波即刻又有 ICQ 嚟。 邊個嚟噶？四仔啊 ！Super Rabbit 啦，呢個咧 有冇搞錯？ 呢個梗係唔緊要。佢話：我摸過唔少嘅假波嘅，有啲咧就勁眼，一摸就知；有啲咧個水袋咧放喺 放得唔好 個胸肌後面，手感咧就好似摸肌肉唔似，又摸乳房咁樣。知唔知講乜啦？咁咪呢啲咁呢啲就啲經驗，我哋大家都有㗎啦。 嗱，我都好簡單啫。Super Rabbit 邊你 send 個 email 過嚟，我邀請你做翻隻戰男啊！話俾你聽，真 係嚇。你摸波㗎喎？ 唔係啊，即係我知 Super Rabbit 都玩開啊。咁我其實我唔好清楚佢玩啲咩咯，但係佢都適合做戰男呢個節目㗎、我覺得係啊。咁而且我哋神交已久啦。咁樣大家都從未見過面，咁喺個網上你話 係咯，同埋我哋講咗咁耐。佢都冇回應，一講假波就嚟啦。 係囉，咁樣即係定明你真係自己人啦、 即係有曬做戰艦嘅 potential 啦。 即係我成個行家嘛，行家就而家要困下啦。嗱，我好想困下你啊，鍾意就過嚟啊，大佬。戰艦我得，不上就得嘅啊。 Okay， 我哋公開呢一樣嘢㗎嘛，係咪先？ 咁除咗整容呢，仲有就其實我知道就好多嗰啲其實民工睇嘅醫生呢又唔同我哋喎。民工呢就譬如喺廣東省呢就好多嗰啲無牌嘅醫生㗎、無牌醫生呢就係嗰啲通常呢就好簡陋㗎，就擺即係佢哋就開個嗰啲地鋪呢、即係譬如即係一條街佢有間地鋪好似士多咁樣呢，咁就入面就可能動一條友喺度呢，佢就話自己係醫生㗎，咁嗰啲通常就係俾民工睇㗎。 喂，唔好意思，我 都好多㗎，喺廣東省 係唔係講係唔係打吊針嗰啲呢都係呢啲鋪仔嚟㗎，可能嗰啲已經係無牌㗎喇喎。 是啊，無牌醫生就好多㗎，喺廣東省就好多。 即係講真啦，即係佢啲商業，你知大陸嗰啲打啲假嘢嘅呢，商業執照嗰啲真係，嗰啲醫療嗰啲證書嗰啲真係 假到冇人有啦！你睇我呢副眼镜玩 Ray Ban 啊，大佬真系。 系啦，唔系同埋间唔中就有严打无牌医生噶啦，即系好似捉呢个嫖妓咁样噶， 即系 系啊，成日都有噶，即系广东就成日都有。 冇嘢噶，洗太平地啫呢啲，又即系一阵间出翻嚟噶啦，即 系 扫老翻咁啫嘛。 但系佢哋又有嗰、那个即系新即系睇存在价值咯，因为佢收费平啊嘛，即系你民工睇医生就。好大镬噶嘛？ 唔系，都系嗰啲都系用噶啦。系香港人入去嗰间好似士多嘅诊所，同一个大陆人去一间士多嘅诊所，基本上收价钱应该，我估计系唔同嘅。 系， 我估计系唔同嘅。你睇你就，我会觉得咧咩？即系咁样，你着得光鲜啲咧，咁样你贵啲噶咯。 嗯， 真系咁样噶，即系你有时啲系真系病咧，就扮穷啦，着衣衫褴褛去。我谂， 不过呢啲好少有嘅，即系你冇我谂冇理由无端端有个香港人走入去嗰啲咁嘅啲咁嘅， 即系其实除咗民工睇医生咧，就其实我觉得少，因为咧佢真系钱呕死啊，通常买成药咯。喺、 嗯、 大陆咧，因为药房好多啊， 系啦系啦，仲系开到好夜， 好夜添啊， 开到差唔多天光嘅啦。 西药房咧系有呢啲有凉茶卖啊，记住啊，我到而家都唔好明点解西药房有凉茶卖嘅，卖廿四味嘅，都有嘅啊。咁样佢哋买成药买得好多嘅， 系 即系系咪食四环素啦？ 系啦， 系唔系都食呢啲抗生素啦？ 系啊。 即系自己买嘅，永远即系好少话真系睇医生，即系病死都唔睇医生。 同埋啲药普遍又系，即系你就算喺药房买嗰啲药都系好大包嘅，系劲大包嘅，食唔晒嘅。 而且 我试过买嗰啲胃药咧，系哇大包到咧都唔知点食。系啊， 而且有啲药喺香港系买唔到，喺大陆系公开可以买嘅。 例如啊， 舒乐安定，安定啊，即系喺香港嚟讲系毒品嚟嘅，系毒品嚟嘅，系兴奋剂嚟嘅。即系喺大陆嚟讲咧，又系一隻叫安眠药，其实安眠药嚟嘅， 系 啊咁样咧你系任何一间有名又好冇名嘅药房咧，你都买到舒乐安定噶。 哦，等我下次试下先。 咁啊系咯， 睇下证实一下系咪。 拍两粒先，咁样跟住去 rap， 即系喺大陆呢只唔犯法噶，完全合法噶，舒乐安定喺香港先犯法。等即系我想话俾啲网友听，如果你喺大陆买咗舒乐安定，你喺大陆拍好啦。啊！你唔好带翻过嚟香港啊！佢好戆居噶，原大陆两地咧嗰个制度唔同啊。 嗯， 即系如果带咗喺大陆周街咧买到嘅舒乐安定带嚟香港咧，你系叫做运毒或者系可能真系可能罚钱坐监噶。 嗯， 即系醒少少嗱呢样我即系我本来想喺自然水记讲啊，见到啊咁啊人才仔仔啊， 顺便提啊， 即系要讲讲啊，记住系舒乐安定。 但系会唔会多会买到假药咧？又系？ 如果你喺大间嗰啲南方啊、四方啊，或者几间嗰药房咧，就唔会有假药嘅，应该唔会有啦。即系你都知个有个俾人打靶咗嗰、那个， 啱啊！ 嗰条友就系一发咗个牌，证明咗呢只药系真嘅，发俾全世界全个湖南定边度啊？嗰个区嗰个医院度啊嘛，打死搞死人啊嘛。咁如果唔系有啲咁嘅贪官咧？嗰啲著名藥房咧，佢哋都唔會有假藥。啊，係啊，哈爾濱啊，哈爾濱啊，啊，如果唔係有呢啲咁嘅貪官咧，就嗰啲藥都應該堅嘅。咁、如果係你走去一間士多啊買藥咧，咁我就唔知啦。因為我係見到咧，我本來又係想揾阿盧偉同阿龍偉又講下喺智能手機。我係見到咧，連醫性病嘅藥都有喺士多啊， 性病梗係有啦，性病梗係有性病。性病又普遍到好似睇感冒咁嘅啫，大佬系大佬。 但系你估唔到一间士多系卖紧汽水、啤酒、烟汽水、烟仔、啤酒日常杂志嘅地方， 我想 系 啦， 即系会有一啲性病药啊嘛。 即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喺大陆睇性病咧，即系如果男人睇性病咧，嗰、那个普遍程度咧就即系普遍到系啲人系唔需要偷偷摸摸嘅，即系入医院啊一埋佢就去。我生花柳咁样啊，系真噶，真唔系讲笑，系好普遍噶，即系完全冇问题噶， 完全系大陆 咁样咧， 喺大陆 吓偷偷摸摸咁样噶。 喂，其实你唔一定要上大陆嘅，即系如果你香港咧收到嗰啲大陆啲电台咧，你一到夜晚黑咧， 冇错， 就会讲两样嘢嘅。 即系呢个我哋都讲过啦， 肝病 系啦， 性病， 唔系同三样，同埋癌症都系嘅 ，cancer 都系嘅，系咁啊，讲到就自己即系有医咁样噶嘛， 真 系 好实，即系雷劈都医得翻啫嘛， 三样啊嘛，系啊，肝病， 唔系，其实我系大力推荐，即系如果有机会大家上大陆，即系夜晚睇电视咧，即系唔好净系听收音机，即系睇电视咧，睇嗰啲医疗节目咧系好好睇嘅。 边个台咧系？ 唔系啊，乜咩台都有噶，你大约系十一点之后咧，就任何嘅台都有噶啦，系好长噶，即系嗰个节目差唔多系拉成半个钟头咁样噶。 我唔知湖南卫视有冇，你总之六几十个台你揿啦，就起码有十几个咧，夜晚都系播紧呢啲噶。有啲讲紧性病，有啲讲紧肝炎咁样，咁就都系即系请啲医生上嚟啊，跟住又有人扮打电话，咁好开心噶。即系 我又见过咯，睇电视咧，我又见到有啲医疗频道啊，唔知咁可能咧，可能听听 Y-Video 讲，乜嘢频道啊？系有啲医疗频道啊，成但系讲真啦，睇啲我就未睇过咯。唔系我时拣台，我会见到有个医疗频道喺度嘅。 唔系佢全部都系线稿嚟嘅啫嘛。同埋就係全部都係做媒呀，即係然之後就話到我間醫院發明咗啲咩新藥呀，個模式都係咁嘅，跟然之後就 同中醫院嘅一樣 囉。係啦，全部然之後有啲個案呀，懶係真實個案呀，咁樣之如此類。 即係我發明咗隻藥係雷劈都唔死嘅，又係嗰招㗎啦，通常都係。 係呀。咁所以呢個幾好睇嘅。 跟住搵條網你出嚟話果然雷劈都唔死喎，雷劈都唔死嗰隻呢。 喂，佢緊有人會打電話上嚟喎。 嗰啲假噶嘛？ 唔係假噶嘛，再梗係假噶啦，成個節目都係假噶。咁但係嗰種節目咧係幾好睇嘅。 但係而家咧，深圳搭巴士咧，咪而家有啲移動頻道噶嘛？即係真係 live 嘅節目都喺巴士度睇。嗰度咧特別多嗰啲醫療嘅節目咧，同埋多嗰啲醫院廣告。 excuse me 啊， 巴士點直播啊？用寬頻 嗱，佢係。類似而家嗰啲即係而家啲數碼電視，但佢數碼電視呢就係有條天線擺個巴士頂嗰度嘅，咁呢就去收囉，咁嗰個就有個電視機仔，咁就播住畫面，就架巴士一樣㗎啦，即係嗰個畫面就是、深圳電視台嘅移動頻道，就架巴士都有㗎啦。 係。 咁點解會知呢？我有一日呢就奇奇怪怪，我就神推鬼我就搭巴士就返黃岡就出香港咁樣。咦，今日睇嗰個電視，我以為 Roadshow 嗰啲播 VCD 嘅啫，點知睇個時間17:29，咦，對下個鐘好似17:29喎，一睇個表真係喎，仲係寫住個日子係今日嚟㗎喎，跟住睇到哦，原來係跟住睇隔離巴士塞車嘛，大佬一樣畫面都係嗰個時間咁樣，好近到咁樣。咦，見嗰個移動頻道嚟嗰個電視嚟嗰個。 好先進㗎，所以真係唔好話大陸好落後㗎，即係其實而家香港真係好落後，即係你大陸可以見到好多林林種種嘅，即係譬如宣傳推廣嘅 media， 即係比香港係多㗎。 唔係，我本來呢就諗住呢不上呢就講返一集嗰啲即係電子產品。電子產品我諗我哋不上呢其實都應該會講一集呢啲嘢。 好啊好啊，下次有機會啊。 講下手機，因為手機而家出啲嘢真係出到離曬大譜喎，真係 好啲方式我都好鍾意。 但係呢睇病又好乜嘢都好咁樣呢都要錢嘅。 係。 咁啱啱同阿傑斯傾過呢啲人民幣呢真係。 哦，係啊，唔係最近，因為其實呢個就身同感受啊，因為你知我做禮品嗰啲。 點同呢你吓、啊、你就成日用我就係。 哇，唔係好慘啊，即係其實唔係最近嘅，唔係即係唔係話呢個禮拜玩咩，其實呢一排嘅都好辛苦，有四月份呢八，我諗呢半年都係啦，即係啲港紙越嚟越唔見使啦，即係譬如喂大佬，我每一次返嚟我去唱好多人民幣，即係啲快嗰啲人民幣使得好快啊，唱啲錢就越嚟越縮水啊咁樣。咁同埋就係其實有即係呢個都可以分享一下，譬如話我所見到嘅就喺廣東省，即係譬如話好多香港做廠嗰啲呢就都即係好吃力囉，即係譬如話尤其是譬如我哋做禮品嗰啲單呢就會好啲，因為我哋做禮品呢嗰個每一張單嗰個 last 嗰個 period 冇咁長，但譬如話有好多廠，但係好多廠唔係靠做呢個禮品為生㗎嘛，即係譬如話舉例譬如話做塑膠嘅生產，做塑膠啊或者做玩具啊嗰啲呢，通常佢哋都會有啲長單㗎，我哋所謂叫長單，即係嗰啲長單就係、是、譬如佢哋係喺佢哋即係譬如搭通咗有啲 network， 譬如話可能個銷售 network 喺中國大陸啊，或者係喺歐美又好啊，咁嗰啲所謂嘅長單呢就可能已經係一年前，或者係就算短極都半年前咁樣，佢哋已經 confirm 定曬所有 價錢都係， 價錢都係。咁呢個就最頭痛啦。即係譬如話舉個例，佢哋定嗰張單嘅時候，所佢哋嘅計嘅所有嘅成本可能用緊102、103嗰陣時已經係喺度做。喂，依家講緊95喎。95都嚟緊。 96 係 咪？ 係呀 ,95 都嚟緊啦。咁呢而家就慘啦。即係變咗呢，然之後呢佢哋根本冇辦法再頂落去。即係你要知道呢，唔係淨係爭嗰7-8點。要計埋自己，譬如話 ,OK， 我利潤已經唔執得多，執 10%。 跟住然之后呢佢仲要计灯油火蜡，可能又要再加多十个，佢然之后仲要因为佢成间厂嘅运作，佢要再睇嚟緊嗰一年两年嗰个人民币对美金嗰个 currency 个嗰个走势个风险，再加多十个，佢哋喐下都而家再 revise 嗰啲价钱，起码都要 revise 二三十个，即係加二三十个 percent。但你一加得二三十个 percent 呢 就 啲单就冇。 冇啦。 咁冇，而家就差唔多一个樽颈棘死，即係其实唔系就大陆啲厂辛苦，连鬼佬，即係我今日，因为我譬如我呢个礼拜我培养几个鬼佬客，即係鬼佬客都讲顶唔顺，即係佢哋都讲就系、是。喂，你短期内可以好硬净，譬如厂加价嘅，我咪唔同你做咯，大家斗大啫，大陆咁多厂，但系长远，喂，即系嗰个 currency 咁样升法， 个个都加噶啦， 现实嚟噶嘛， 个个都加。 系啊，咁你所以就大家其实都面对紧呢个问题，即系同埋就无止境啊！你究竟唔知道佢，即系今日做紧96、95，喂，即系好快就94、93咁样嚟嗰阵时会点咧？即系好多人会死嘅，即系而家大陆其实，譬如广东省好多香港嘅厂咧，真系顶唔好啊！系咩数都咩到顶唔顺，咁啊个个即系好多都系哦，因为嗰个因为你知佢哋因为要买入好多原材料啊，咁所以变咗就系好吃力嘅一件事咯。 所以而家人民币升到咁咧，好多人留港消费咯。 系啊，系真噶，因为你譬如话喂，以前你心理都有作用啦，即系譬如话以前啊，你100蚊有百几蚊使嘅时候， 最高峰 嘅100蚊得90几蚊就争几 元，100蚊系对138。 系啊，即系想玩都唔 玩 啦， 真系。 咁譬如我哋一般，即系如果我哋长期喺上面生活嘅，譬如话你个月嗰啲租屋嘅钱啊，即系所有嘢对翻港纸，发觉哇，真系多好多咯，即系一个月。即係唔覺洗埋呢，咁其實係洗多咗好多錢。 有一樣我想請教啊，真係要請教啊，即係你喺國內住。 冇咁講，冇咁講。 喺人民幣。以前呢對錢呢我死都喺大陸對。因為大陸高少少㗎嘛，比香港高少少。 係。 咁而家你會點對呢？ 我而家喺香港對。唔係，其實差最近呢我發覺個分別唔大。 嗯、 不過但係即係有幾樣原因啦，即係你香港對就假幣冇咁多啦，穩陣少少啦，同埋唔會我諗下，我最近我見到嘅就係、是、絕對唔會有一個情況就好似以前咁樣就啊，你香港唱呢就唱少啲嘅，返去就有得唱 多 啲呢，冇㗎啦，依家真係冇呢支歌仔唱啊，只有少冇多㗎，即係而家嘅時候 即係大陸對仲少㗎， 係啊， 仲會少㗎， 同埋即係你發覺個情況就係話港紙越嚟越唔受歡迎啦，係 囉， 即係你以前即係喺深圳、廣州、廣東省呢頭附近嗰啲，你揸住港紙都可以還銀㗎嘛，即係基本而家你揸住港紙冇人收你㗎嘛，即係好多地方 人收你㗎嘛。即係以前咁樣講完價之後呢，佢話係咪俾港幣呀、啊、乜到咗現嚟一定係嘅。而家呢試下去東門買嘢你俾港幣、 嗯、 真係佢又話呢佢完全唔要 喎。係 完全唔要。羅 湖城點呀， 羅湖城收港幣，羅湖城收港幣。東門已經完全唔要你港幣啦。 咪其實最近即係會見到有大陸係有啲現象呢係變得好快㗎。即係譬如話人民幣一樣啦，同埋、就係、是、物價飛漲啦，即係呢樣嘢係真係見得到呢係越嚟越犀利。同埋就係話最近一個禮拜我已經這個禮拜呢我真係發現喺長安嘅茶餐廳呢、有幾間都冇咗呢個豆腐火腩飯食喎。 喔、哦、豬肉 冇咗豬肉喎。 真係冇咗火腩飯喎，係呀，即係呢啲係即時見得到嗰個後果出嚟 嘅、啊。 全國都冇豬肉食係冇話。 唔係嘅，咁係以盧永樂 有啲有嘅，咁但係可能貴啲囉。 以盧永樂講呢就係因為香港嗰個價錢呢就壓得太低，所以啲豬肉就唔買過嚟。 唔係大陸都有呢個現象㗎，一定有㗎。大陸都有囤積，即係有積埋啲貨唔買出嚟。 即係如果大陸豬肉嗰個價㗎。貴咗咁咪你咪加翻價囉。 我話俾你等於即係、就是、等於早一兩年嗰陣時即係、就是、汽油嗰個問題㗎嘛、啊。一樣咋嘛，唔係冇油㗎，不過係啲油站唔放出嚟咁解咋嘛。咪、等你排下跟住之後佢咪可以坐地起價囉。豬都會有呢個情況。咁啊，读下读啲 ICQ 先啦。阿Ming话佢话药房嗰啲 sales 咧最热烈推销嘅就系壮阳药同埋呢个迷奸药。 迷奸药我就未我未见过，因为其实我喺啲 condom 我都会喺药房买噶，喺嗰啲大型嘅药房买嘅。推销呢个壮阳药系有嘅，啱嘅，佢啊呢嗱呢啲都系贱男嚟嘅。我又邀请你 send 个 email 你识唔识呢个阿 Ming 啊？咁你又可以阿 Ming 又可以 send 封 email 上嚟俾 我哋玩下啦咁样啊。 咁啊 ，Dr. Arroway 啦，我補充一下，呢、這個又係一個佢講嗰樣嘢又係一個好好嘅 point 啦，就係依家做廠嘅咧，除咗個即係人民幣之外咧，就是、最大鑊咧就係有好多類嘅產品咧都取消咗個出口退稅，咁呢個又係非常大鑊嘅， 又 係錢即係我所知道好多種嘅，譬如話最近就我做緊啲鐵罐。就已經又係又有呢個情況， 好似塑膠原材料都係啦，好似係咪？ 係啊，好多一系列 PV 啊嘛，嗰只叫做 PV 嗰只 又貴。 係啊， 咁就即係所以而家我真係唔係講笑嘅，即係我試過即係有時同啲廠佬打麻雀咁樣，打啲東莞牌咁啦，即係有時大家講笑咁啊，唉佢話你問打幾大咁樣，佢話唉打一大同你打。成間廠輸埋俾你，你要唔要？俾埋你啊，霸咗你啊，咁啊，佢真係唔想要啊，真係而家係好慘。 喂，其實咧，我最近咧就同啲大陸嗰啲咧，就做嗰啲膠嗰啲帽咧，佢有分兩種，佢有兩種價報俾我，一個就平啲嘅出口嘅，一種咧佢內地就貴啲嘅，我就唔係好明白。 我諗係同我唔知其實做帽就好似有呢個情況嘅，但係你話有兩種價錢，其實嗰個咧佢係加，因為你如果佢係報內地嘅咧，內地係要加嗰個增值税發票嘅，即係所以叫 VAT 發票，咁嗰個就通常係講緊，如果正常嘅咧係應該係12% 嘅，好似如果冇記錯，咁但係有啲就可以做下手腳咁樣咧，有6% 啊、7% 嘅退税啊，之如此類嘅。 即係做帽做帽就即係你攞 翻。但帽就好少喎，你如果你講係帽具嗰啲喎。 做膠嗰啲啊。 嚇。 膠個 control 即係我哋學出嚟啲膠啲殼啊。 嚇。咁同埋就係唔係所有嘅廠都可以有資格去報內地嘅即係內地報價嘅，內地嗰個價錢嘅，因為首先 provider 就係嗰間廠要有嗰個內銷權，咁而唔係話所有廠都會有內銷權嘅，即係出口嘅咧就。大部分都可以做到嘅，吓 好啦，节目差唔多要完啦，咁即系我哋呢个小总结啦，即系记得买医疗保险， 系 医生睇中医，仲有同埋兑人民币喺翻大陆兑， 唔系 喺翻香 港 兑， 喺香港兑， 系如果你系中，如果你系用银通卡嘅，你仲揿埋机攞添， 系 点解啊？ 揿机攞。坚噶嘛，坚啲噶嘛，中国银行喎，大佬。 黐线嘅真系，喺大陆揿机都 香港中国银行喎、 啊。哦，香港啊，喺大陆揿机都假嘢 ，OK。 就系啦，香港中 国 银行、 啊。下次搵一集系先讲赌啦，讲大麻雀，下次我哋讲下大陆啲赌博啊。 喂，点解咁巧？我正啱想读呢个 ICQ， 有人就同你讲，Hanson 佢就话牛哥，佢系讲下点解大陆啲民工咁中意买六合彩，咁我哋不如可以下礼拜。就呢、這個都係一個幾時一講 下個禮拜可能要阿汪啦嘛。 啊 ，OK， 我哋記錄在案先啦。 唔知阿汪識唔識講噶嘛？即係大陸六合彩好恐怖啊！ 賭博即係我諗可以講兩三集 嘅。我都好知道。 我都買過10蚊特碼。 OK， 咁樣啊，好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